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这里呢是我们的开心茶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周日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魏文华先生。昨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也给大家做了介绍，上个世纪50年代呢魏文华先生就加入了当时天津的南开区曲艺队，那个时候和他合作的呢是天津的捧哏名家张振奇先生。我们今天呢经常能够在节目中啊听到张振奇先生呢晚年的时候啊给郭荣启先生捧哏留下的一些作品录音。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特地的为您搜集了魏文华先生啊早年间和张振奇先生合作时期留下的一些作品的录音。我们先来欣赏一段梆子杂谈。 相声这个曲种非常的好， 那当然了， 短小精干，配合宣传做得及时， 这就是曲艺的特点。 从形式来看也比较简单， 就是 也没有什么灯光和布景， 哎，也没有什么道具， 哎，只要在嘴带出来，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嘴 啊， 我今天说了30年相声，一次也没把嘴落家里。 您没做过动员工作吗？ 他用不着， 他自动就跟您出来了， 巧劲儿吗？我几时出来他老跟着。 他都很服从您的分配呀、啊。 这都多新鲜呢，有人出了把嘴往家里的。 我这是开玩笑， 别灰心， 反正形式上很简单， 就是 要说我们这个剧种跟您比起来呀、啊，那可就复杂的太多了。 这么一说您也是一位演员了。 我也是个演员。 哎，真格的您是演什么剧种的？ 我演河北梆子的。 哦，您既是一位梆子演员。我有件事跟您打听了。 行啊，只要我明白的您提出来，咱们可以互相的学习。 哎，您说这个梆子它的根在哪儿？ 什么 梆子？ 它那个梆子， 哎，对， 它那梆子不就挨着底子吗？ 鞋梆子。 那什么梆子？ 我说的是河北梆子。 您倒带河北俩字带出来，你光说梆子、哦、那可不就挨着底子吗？ 哎，是河北梆子， 河北梆子的发源地， 哎，不错， 也就是它的根儿。 对， 它的根儿产生在陕西，这个陕西出来的河北梆子。 您先找地方凉快凉快。这都不像话， 这怎么说话呢？ 河北梆子怎么会产生到陕西呢？ 哎， 嗯， 哎，对呀、啊， 对， 他那可说呢？ 他什么叫可说呀？ 这您听着这个纳闷吧。 嗯、啊、我纳闷。 是啊，这不但您纳闷，连我都纳闷。 你自己说的吗？你还纳闷？ 不是，我心头纳闷，后来就不纳闷了。 这不是废话吗？ 哦、啊、您这个意思是打算问问河北梆子怎么会产生在陕西？ 对。 那么换句话来说呢，这个陕西怎么出来的河北梆子？ 两句话一样。 他这个啊。 怎么了您呢？要爆炸呀！ 代表想起来了， 好吓我一跳。 我问问您吧、嗯，陕西简称是什么？ 陕西省简称为秦。 对呀。 嗯。 那么河北省呢？ 为冀。 山西呢？ 晋。 陕西呢？ 告诉您了，秦呢？ 对呀，正因为它的简称是秦呢，所以才产生的河北梆子。 我更糊涂了。 太笨了， 我没法明白。 陕西简称是秦， 对， 陕西的地方戏归为秦腔，俗称陕西梆子。 我问您河北梆子， 你不就问河北梆子吗？ 是啊， 慢慢听着，在古老的时候，秦腔流传到河北地带，我们河北呢也有地方戏，这个河北的地方戏受到了秦腔的影响，把秦腔的唱腔和一些精华的地方吸收到河北的地方戏里边来，所以这样形成的河北梆子。 哦，由于秦腔流传到河北， 哎， 我们这儿的地方戏受到了秦腔的影响而形成的。 对，你明白了吗？ 啊，这明白了。 你领会了吗？ 是领会了。 你恍然大悟了吗？ 这不都是废话。 其实不只是一种梆子戏， 还有 十几种梆子戏，全是这样形成的。 还有什么梆子戏呀？ 你像河北梆子，高调梆子，一支梆子，南阳梆子，河南梆子，山东梆子，陕西梆子，蒲州梆子，代州梆子，曹州梆子，东路梆子，南路梆子，北路梆子，中路梆子，白菜梆子。 哎，什么叫白菜梆子？ 哎，你吃着白菜唱梆子。 他唱得出来吗？别开玩笑，成不成？ 这十几种梆子戏呀，虽然在唱上和念白上有各自不同的地方风味，但是你仔细听起来呀，他们在唱腔上是有血肉联系的。 您能给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有这么一出戏。 哪出戏？ 胡铁碑。 又名游龟山。 是啊， 河北梆子演得好。 演得多棒， 上过银幕。 谁主演的？ 李桂云。 好不好？ 好。 陕西梆子也演这出戏，他们在唱腔就差不多。 哪一点啊？ 殉子有这么一场， 就是田云山殉子。 哎，河北梆子是这样唱。 怎么唱啊？ 我给您学两句。 好啊， 您听一听。 对， 子有儿女好心，懒惰书卷睡觉儿，被为父去游归山，鲁公子大于人，被婴儿去见一无亲，二无公与儿，何好听不好听？ 是。 哎，陕西梆子演这出戏， 哦， 他们的唱腔就差不多。 那陕西梆子怎么唱？ 他是这样唱。 您小小 天云山，我奴土官，寒烟叫马，你天雨穿。江苏年，方苏八年，你又归山。陆公子打死了他那卖鱼的汉，与你都再活相干。 对，是这味儿。 怎么样？ 嗯， 您听他们唱腔差不多，所以他们的总根呢，还是在一个地方的， 就是陕西。 哎，陕西出来的河北梆子。 是喽，哎，您说河北梆子它有多少年代？ 这个嘛，据说产生在昆腔以后。 昆腔有多少年呢？ 昆腔有700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河北梆子呢？ 这样推算起来，那河北梆子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这么一说，河北梆子也是一个很古老的剧种了。 可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啊，他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社会制度，所以说在他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受了一定的曲折的。 您谈谈 河北梆子过去都是什么情况？ 在过去的时候，河北梆子一直受着摧残，直到解放以前几乎走向死亡，有很多的演员都改了行失了业。 对，据说银达子老先生就在那时候改了行干了别的。 是啊，还有很多的演员他们在露天地演唱，唱完了打零钱，这样唱一天呢也挣不上一顿饱饭吃。 真是吃不饱穿不暖。 因为那种悲惨的生活情况，把一位唱河北梆子的名演员，他叫金刚钻啊，生生地饿死在中华戏园子的台上。 银达子老先生跪在台上给他求的棺材钱。 是啊，因为那种悲惨的生活，悲惨的社会制度，摧残艺术，蹂躏演员，使得河北梆子走向了死亡，把演员生生地饿死在台上。是自从解放以后，河北梆子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就往天津来说吧，由刘伞班社成为国营剧团，又打国营剧团呢建立了河北梆子剧院，演员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之下，都是心情愉快的工作着。 解放前后真是天渊之别， 领导上对于演员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都特别的关心。我们市首长经常去到梆子剧院看看同志们，问问同志们有什么要求。哎呀，特别是关心老艺人的身体健康情况和青年一代的学习问题。 党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 特别是在52年全国戏曲工盟汇演以后，河北梆子得到了好评，这又使这朵花朵开的是更健壮起来。 那真是越开越鲜艳。 你怎么这模样了？ 我高兴。 高兴就这模样。 小百花河北梆子剧团在党的培养下已经成长起来了。 您说的很对， 根本就是 河北梆子自从解放以后不断的进取和改革，唱出那个腔调来的非常的好听。 哎，您说河北梆子它有什么特点？ 哎，它的特点地方很多， 您谈谈。 那就是唱出腔来要美不要贫，吐出字来要清楚，无论腔多高多大也不要愣。 您还能给举个例子吗？ 像那个打金枝 这出戏， 它里边有几句就符合它的特点。 您能小小吗？ 我给您学两句。 好啊， 您听一听。有目光人忙离了龙湾夜里神龙湾禅切来往的归雪，你的夫分阳王得罪了你王爷，你亲自从啊帮快还龙爷，这夜间忙龙的跑镇上的火梯，这本的是你丈母娘亲手儿做来的。 我丈母娘啊，这连双袜子也没给我补过呀。 你提你丈母娘干什么？ 不，你说的呢。 哎，您听他那个腔美不美？ 是好。 亲手儿做来的， 真是既美而不贫。 来的，滴滴，这门口给我辆汽车。 瞧这个寸劲儿。 来的。怎么了？ 那辆汽车又回来了。 你干什么滴滴呀？ 我不滴滴，回头你也滴滴呀、啊。汽车也跟着配音呢、 啊。反正唱出这个特点来不简单。 是。 另外还有。 还有什么特点？ 那就是悲壮激昂、慷慨演悲调最适合。 怎么呢？ 瞧，在古老的时候，河北地带称为燕赵之地。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势，由于历史环境而形成。河北梆子演悲调最出色，故称其以悲歌为最佳，此乃河北梆子之特点也。 又拽上了。 演悲调最适合。 哦，您还能给举个例子？ 像那个秦香莲。 大名。 哎，他里边有几句就符合他的特点。 嗯，哪几句？ 就是反梆子那几句。 好啊，您， 我给您学两句。 好， 怎么样？ 我欢迎啊。 您听一遍。您听怎么样？ 好，就是字眼儿不真。 我还没唱了。 那我知道怎么样啊？你可唱啊！ 唱，您听着，有位将大事想新建。昔日梨黄山一红颜呐，他要替人间把呀心传，只飞了七天，病气完呐，他得两把无力落呀沙滩。哎，您就瞧着卧云儿嘞。 我 您就瞧这姿势多美。 摔在那儿麻烦了。 您瞧这姿势， 您这人不接受意见。 您看他这个动作，已经他这个调子，您越往后听，他是越悲。 现在我的泪就在眼圈里转。 他的符合他的特点。 哎，您说河北梆子有什么改革的地方？ 哎，改革的地方也很多。 您谈谈。 你像过去道白的有陕西味儿。 哦，怎么道白呀？ 一道白都这味儿的。话里这话里，这位军爷放的早而不早，是你的胃红。 对，现在呢？ 完全是精白了。 哦， 话里话里，这位军爷放路不早，是你胃红。 改革了， 过去唱河北梆子余力是高腔。不管演员的嗓子好坏，你得符合他的高腔。 现在呢， 是根据演员的条件， 也就是嗓子。 哎，嗓子不好可以改为平腔。 改革了， 过去唱河北梆子没有灯光和布景， 现在 也有灯光和布景。 改革了吗？ 过去唱河北梆子那个梆子打得特别响。当当当，观众听着演员唱什么。 假使有心脏病听完这出戏赶紧住医院。现在 的梆子声音降低。有时候不用枣木梆子， 用什么？ 用南梆子代替。 改革了， 过去唱河北梆子老生出来带胡子， 现在 现在的还带胡子。 这不废话吗？哪有老生不带胡子的？昨儿您听空城计诸葛亮上台不带胡子，观众一看还纳闷儿，诸葛亮小伙漂亮，花脸了。 他改革了。 不像不挂。 开玩笑。另外，在唱上也有改革的地方。 哎，唱上有什么改革？ 过去虚字特别多。 哦，现在呢？ 原词是多少字，唱出来还是多少字。 您还能给举个例子吗？ 像那个算粮灯店。 哦，大灯店。 哎，王宝钏出来唱那么几句。 哪几句？ 金牌调来银牌选。 金牌调来银牌选， 几个字？ 这是七个字。 唱出来还是七个字。 是吗？ 您听着。 好。 金牌调来银牌选。 对，正好是七个字。 七个字。 过去呢？ 那可就麻烦了。 怎么 一唱花腔带一拐弯，能给您唱出68个字来？ 哪有这么多呀？我不相信。 您要不相信的话，我唱着您数着。 哎，成，您就唱，我还就数。 哎，您对数数上行吗？ 什么？ 数数上啊？ 我今年50了，连数都不会数啊，那我成傻小子了。 您怎么叫这名字？ 多会儿啊？ 我唱您数，金牌要是掉来呀，银牌呀哈，选哪去哪呀哈哈哈哈，这多少了？ 我这也乱了。

件老头衫儿，脚上弹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两块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通过相声作品啊，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魏文华先生。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来欣赏一段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天津集中挖掘整理录制传统相声的时候啊，魏文华先生呢和自己的丈夫刘文亨先生当年的老搭档王维玉先生合作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学评戏的录制。 我这个人呢、 啊、 对于曲艺戏剧非常的爱好。 哦，您最喜欢听什么呢？ 我最爱听评戏。 评剧喜欢的人很多呀。 啊，评剧演员有好多的表演艺术家、 啊、据我所知啊，在过去老年间呢，这个评戏也有四大名旦。 哦， 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爱莲君，对吗？ 您说的一点都不假。还有 啊， 小顺亭、 哎、 韩少云， 对， 新凤霞 啊， 新翠霞， 嗯， 新灵霞， 嗯， 小白玉霜， 这都是当代的名家。 您看这个小白玉霜 啊, 啊， 他唱出来非常的文雅， 哎，词句唱出来好听， 嗓子不高吧、 嗯、 就您听着这么好听。 哎， 尤其那个秦香莲见皇姑那一点儿， 这点地方啊都喜欢听 啊。当时家喻户晓啊， 嗯， 都学这点啊。 对对对， 我给您学两句。 您来两句。 学两句小白玉霜。 小白玉霜 啊， 哎， 您看我像不像小白玉霜、 哎、我看你像小黑姨子。你都60岁了，你还小白玉霜了？ 不是，我这 学一学就可以了。 学一两句啊。 哎哎哎， 如果法我应当把你归论家法，你就应该把我缠，你应该下了你的金句娘，与我把理解论理论法理所当。 您 瞧人家的鼻音 哎 多好听啊、 哎、就是 论法一所，你感冒越重唱出来越好听。 没听说过、啊、人家那是发音特色。 对，是独特的风格。 哎，这是小白玉霜。 还有那个小顺亭。 小顺亭老师也是咱们天津的老乡。 对，后来落到东北了、 嗯、没错。 他跟小白玉霜就 不一样了。 是两种风格。 对， 嗯， 他唱是苍劲挺拔。 哎，他那个唱是赶板跺字， 尤其唱那个快板 啊， 那个嘴皮子真利索， 干净利索。 哎，他唱那个打金枝， 那是小敦亭老师最拿手的一出戏了， 就是劝万岁那一点儿。 这点我知道 啊， 我明白这戏 啊 啊，就是啊，郭子仪他的儿子郭爱被招为驸马 啊，对对对， 这公主呢，自持身份高， 嗯， 所以老公公那天寿诞之期呀、啊，他不给拜寿去， 他没去， 驸马急了，抡圆了，啪。给这公主金枝来个嘴巴， 来个嘴巴， 你琢磨琢磨，皇上能不生气吗？ 对、 啊、哎，要斩这驸马。 这时候呢，母后求情， 没错，就这点地方。 您听着， 哎，劝万岁， 万说是驸马啊，无有罪，纵然是有罪也斩不得。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少不得国家父子定社稷？你今不罢别的念，你应当念咱那老清翁，为你的江山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费尽了心血，年迈苍苍不容易。你消消火吧，你再压压气，哪有个岳父大人要咱们心？把他的官那职 割掉， 连升三级。 你瞧、啊， 瞧了吗？ 啊， 一个嘴巴子长了三级， 嘿，他得打出理来了，还啊？ 就说那个，这跟你不行了。你那闺女要受了委屈 啊， 你那老婆啊，非撒大泼不可。 有那事儿，反正这个皇后啊，很懂得事情， 哎， 心胸宽广， 哎，不护犊子。 什么叫护犊子呀？教育子女有方， 教育有方。 哎，这倒是。 哎，您说这个演员唱的好啊？ 啊， 这是一部分。 另外呢， 得戏好。 就是剧本啊，台词都得好。 哎，有一出戏最好了。 哪出啊？ 叫杨二舍化缘， 这出是老戏。 哎，老戏，这出戏 啊，听着这么可乐， 是不是那个唱词可乐呀、啊？ 那当然了。 哦， 这个 什么内容啊？ 就说他这个父亲呢， 啊， 嫌贫爱富， 哦， 不愿意把女儿呢嫁给那个穷家了。 是， 这是这男女双方人家可都同意。 哼， 有一次在花园碰见了。 哦。 两个人呢要说说个人的心里话 哦。 哎，您要听这出戏呀、啊，可对您有帮助。 对我有什么帮助？ 对您有好处。 您说说， 您会下象棋吗？ 我还真爱下两盘。 下的怎么样？ 下的一般。 您要听这出戏 哦， 对您下象棋大有长进。 哦，听完这戏，对我下棋有提高。 哎。 那么说您唱着这点， 我唱唱 啊， 您可注意听着啊。 哎， 咱二人好比一盘棋，五卒二马对双车，我父好比当头炮，一炮打的咱们两分离，两分离，两分离，东的东来西的西，落得夫妻从相会。除非是拱足赤炮，马踩双车。 你瞧，连这棋招我都教给我了。 您听怎么样？ 有点意思。 哎，这是评戏。 哎哎 哎，在以前不叫评戏， 叫什么呀？ 叫蹦子。 对了，过去有这么个名称。 又叫大口烙子。 对，唱烙子的。 还叫半班戏。 怎么叫半班戏？ 就说它里边啊，没有花脸， 哦， 没有武生， 哦， 没有老生。广是什么青衣啊， 啊， 什么小丑啊， 啊， 小生啊， 我明白了，

怎么知道是山东人？ 这个山东人呢，夸小孩长得尊呢，就说嘚儿。 都怎么夸呀？ 哎呀，你看这个小小子长得是真嘚儿啊！ 我还小小子，我都老小子了。也别说，还真是。 您听，是光为了赶着， 哎， 戏的内容他就不顾了， 唱词也不讲究了。 对了， 可是也有好的戏。 有啊， 您 像《海棠红》。 海棠红这出戏在评剧里边是比较不错的， 这出戏就不错。 好， 就说这个海棠红，她本人就是一个艺人。 哎，这个剧中人的名字叫海棠红。 她这个丈夫可不怎么样。 是啊， 吃喝嫖酒，抽大烟，抽白面，把海棠红挣来的钱呢，全给花光了。把海棠红的行头也给卖了，家里的所有的东西全都给卖了。 哎呀， 最后呢，把孩子也给卖了。 您听听。 海棠红不能唱戏了。 那怎么唱啊？ 找人家借了个琵琶。 哎， 沿街乞讨去找他的孩子。 要饭了。 您知这出戏谁唱的好的？ 这出戏我听说白玉霜。 老白玉霜 拿手。 有一次在中国大戏院唱 啊， 几天完全是客满。 嘿， 中国大戏院成多少观众？ 他得成2000多位吧， 从楼上到楼下2000多位，没有一个不掉眼泪，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位老大娘哭的都喘不上气儿来，我哭的心脏病都爆发了，这太惨了。 您等会儿，怎么的？ 太惨。 您都心脏病爆发了 啊？ 至于的吗？ 至于，太悲了。 那也不 是，您是没去，您去你也是照样哭。 我呀，不哭。 怎么呢？ 我就不爱掉眼泪。 哎呀，你太悲了。 那也不至于。 太惨了。 跟您说，那我也不至于心脏病犯了。 没你这么狠的。 我就这么狠。 没你那么轴的。 我就这么轴。 没你那么倔脾气的。 我就这么倔脾气。 没你那么不是东西的。 我就这么狠。什么毛病这是？ 我说你太狠了，你 不是我太狠呐， 你别呛 我。我跟你说，我爸爸前年死了，我都没哭过，你还叫我说什么呀？ 逆子， 什么叫逆子？我就不爱掉眼泪，怎么办呢？ 这么着，你别抬杠 啊！ 我会唱这点儿，我要把你唱哭了，怎么样？ 你要把我唱哭了，怎么办？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是这话， 当然了， 您得做个见证人 啊！ 我要把他唱哭了，请您鼓鼓掌。一来羞臊羞臊他，二来您给我贺喜。 贺什么喜呀、 我收这么个大徒弟。 哪事儿？你得唱哭了才行。 那就这样了。 来来， 我给你唱啊。大大的风雨。想必我肝肠痛断，盼娇儿盼的我两眼望穿，一往事娘的儿围着娘转，头在胸抱在怀，你讨娘喜欢，恩恨之恨你的父他不把那好事干，好吃喝好穿戴，又好耍钱，恨你父骨肉之情他全然不念，也不知将娇儿埋在哪 便我只说今生一世难见我儿的面，要相逢啊，除非是老男鬼。 我钱包丢了。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魏文华先生和王文玉先生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学唱类的作品学评戏的录音。今天呢，我们在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里啊，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魏文华先生生前留下的作品录音呢，就先和您回顾到这里了。明天我们再继续这个主题，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收听。